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聪明的让我感动的。 很多人呢都喜欢比较，觉得幸福是比较级。当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呢，就会发现周围的人呢有非常多的技能，比如说各国外语啦，画画呀，会乐器啊，会各种体育项目啊。那你好不好奇我会什么？我会自我安慰。其实从现在开始学也不晚嘛。 天色是有点暗，气氛是有点慢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吧？是很简单，像是精致装扮，显得通俗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

假的我。假设你真心拥抱我，假设我们有那么多的快乐，你一定会不舍。假设我从未深爱过，假设你没有来过这，假设这一切一切都是假的我。假设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，只要你听见我，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，你是我的快乐。